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缆车开往山顶途中，从大约20米高的半空跌落嚟，在山坡上翻滚，撞向树木先至停低。救援人员在一处陡峭的树林发现车厢残骸，死者中包括5名以色列人，两名分别5岁和9岁的小童，由直升机送去都灵市的医院救治，其中9岁小童死亡，5岁小童亦是以色列人，接受手术之后情况危殆。这条缆车路线连接马焦雷湖边的斯特雷萨镇和附近的莫塔罗内山山顶，全程20分钟。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距离山顶大约300米的地方，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缆车1970年投入运作，2014至16年曾经维修而暂停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拉贡哥火山爆发，当局说民众逃生时发生车祸，9人死亡，一间监狱有4名囚犯越狱时丧生。当局说火山爆发之后，一架载有逃难人士的货车翻侧，造成死伤。距离火山大约18公里的瓜马市发生囚犯越狱事件，造成人命损失，当局未有交代细节。尼拉贡哥火山上星期六晚开始爆发，火山熔岩一度逼近瓜马市，未有流入市区。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4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67美元，卖出1,883.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8.95，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8。天气方面，香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骤雨，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北部。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码头角道去翻码头围村方向，近住九龙城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出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马会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弥敦道 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繁忙，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去尖沙咀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大涌桥路来回方向近住安心街一段都是挤塞，去大围方向特别是龙尾就在亚公角街过了沙田医院，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之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佢好用心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咩？睇全新一辑嘅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倾到社会科学，睇完倾偈都多啲话题，有个咁有营养嘅节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 晚晚十一点， 午夜广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4日，本港新增两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维港湾第六座强检。 天文台昨日下午录得36.1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温五月。 聂德权称回港义工部或引起混乱，会总结经验。 甘肃白银马拉松越野赛遇上极端天气，2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一嘅朝早喺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各位早晨。嗱，成日都话咧，香港打疫苗嘅进度咧，无论系政府亦或专家都话啊，可以再快啲。而家嗰个嘅接种率咧，未必系非常太理想啊。见到就话咧，香港16岁以上人士咧，嗰个嘅接种率咧，大概系19%到嘅啫，即系19%嘅人系16岁以上咧，又打咗针嘅。嗱，早期都话有啲嘅唔同嘅诱因啊，打咗针，譬如有一啲疫苗氣泡啦，而家都做緊嘅，譬如喺餐廳同一台坐嘅人可以有啲條件上面嘅放寬啦。近期聽到有唔同人嘅建議啦，一啲打咗針嘅人，一啲唔同嘅誘因可以吸引多啲人嚟打針啊，好似就話係咪可以抽獎啊？提到用一啲政府或者有啲商界人士咧提供一啲嘅金錢上面係俾大家咧係願意係打針嘅可以抽獎啦。咁最近有啲建議就話係咪可以有啲免費機票啊、酒店住宿呢一類消費類型嘅建議咧咁。对于这一类型的诱因你又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讲一下，会不会都吸引到一些市民原本是未必打的，有这一类诱因都可能会考虑多了，会不会快点出来打针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有行政会议成员，也是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林建峰。讲一下是不是你都有些建议，关于是不是可以多些诱因去提升这个打针的接种率呢？ 是啊，因為而家其實香港喺防疫工作咧係做得唔錯嘅，但係接種率咧就係真係要急起直追。而家我哋香港只係有120幾萬嘅人咧係接種咗疫苗嘅，咁佔全香港16歲以上嘅人口咧大約19%。但係比起內地、美國、歐洲、 幾個呢個經濟體咧，其實情況真係唔理想嘅。所以我接觸咗好多工商界嘅朋友，佢哋都好希望為咗提升接種率咧，就出一分力嘅。所以我哋正係響推動咧，工商界向已經接種咗疫苗嘅市民咧，提供一個優惠計劃嘅。咁包括一啲乜嘢咧？機票啦、酒店住宿啦、自助餐啦、主題公園入場券、儲值車票等等嘅，個反應都好正面。我哋大家都記得啦，機管局咧早前咧就係用咗20亿就買咗大約50万张機票嘅。咁我建議咧，機管局可以預留部分嘅機票咧，可以送俾已接種疫苗嘅市民。咁個目的地咧就可以係疫情受控嘅內地各省市，亦都可以一啲受香港人歡迎，亦都係疫情受控嘅亞洲地區。咁我亦都已經聯絡過機管局嘅，佢哋都係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咁形式咧係可以傾嘅。咁至於酒店業方面咧，咁我同部分嘅酒店傾過，佢哋都好樂意依個提供一啲贊助嘅。咁至於 即係本地嗰啲酒店係嘛？ 係啦係啦，例如佢哋可以提供免費station 嘅套票啊、自助餐啊、消費優惠等等嘅。咁海洋公園同埋昂坪360等嘅景點咧，亦都好願意提供一啲一定數量嘅門票咧，俾相關嘅市民嘅。咁至於商場啊、零售飲食業咧，亦都會提供一啲免費啊，或者具吸引力嘅折扣。咁娛樂嗰方面咧，娛樂界咧，我亦都聯絡咗一啲香港嘅人士啦，佢哋都好樂意送出一啲譬如電影戲票啊等等嘅。咁我認為當然啦，我認為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推動嘅。咁有啲意見咧就認為政府亦都應該推出巨額現金大抽獎嘅，但我就唔係咁贊成呢一樣嘢，因為呢個比較複雜啲唔得。但係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政府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而家已經係宣布咗有5000蚊嘅消費券啊嘛，咁係唔係可以俾打咗針嘅市民咧一次過攞咗先？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唔需要動用公帑。咁呢個諗法其實我哋都係想拋磚引玉，咁希望可以提升香港個接種率，咁亦都會繼續咧同工商界同埋特區政府睇下呢件事點樣可以做得到，促成呢件事情，亦都希望咧可以鼓勵到咧更多市民盡快去打針嘅。 頭先講到好多，譬如講到機票啊、酒店啊、主題樂園啊嗰啲，有冇話幾時真係可以做到？這個就未必涉及政府啊嘛，你哋即係自己商界、工商界入邊傾好咗，應該就可以快啲推喎。這個係嘛？ 嗱，點解我話要嗱？我哋一定要同政府聯絡嘅，因為打針個記錄啊、等等情況咧，咁我哋都要同政府去聯絡一下，係咁。譬如執行嗰方面，我哋好樂意去執行嘅。咁但係一啲細節嘅嘢咧，都係要坐埋傾傾。而家我哋係全城全民抗疫啊嘛，所以我哋唔應該就話獨行獨斷。咁如果大家溝通好咧，我覺得如果計劃真係落實嘅咧，可能會推動得更好嘅。 頭先講到機票嗰啲，因為大家可能未必知啊。頭先你講到話20亿買咗50万张機票，機管局嗰度咧，那個背景係點？同埋如果真係呢啲機票嘅話，係咪全部而家即係打咗針嘅人都有份可以有機會拎到啊？定係點啊？定係之後打先至拎到咧？咁同埋限住嗰啲地方，你頭先話低風險啊嘛。咁但係可能翻到嚟都有啲檢疫啊嗰啲安排嘅，可能啲市民都話：，旅行啊呢一類都冇咁快啦，未必好吸引我喎。有排先諗啦，呢啲咁點睇咧？又 嗱，早前咧，這個 AA 啦，呢個機管局咧就用咗20亿咧買咗50万张機票嘅。咁呢個都係希望幫助香港個經濟復甦嘅。咁等疫情平穩咗平穩咗之後咧，咁或者一送一啊等等其他方法啦，吸引啲人嚟香港或者香港出去嘅。咁嗱，這個實際嘅運作方法真係要坐低嚟傾嘅。咁我正話都有講啦，疫情受控嘅內地省市，咁亞洲受控嘅地方，咁我哋梗係唔係啦？你就咁 任人攞一張機票去一啲而家疫情好嚴重嗰啲，我哋都唔想啦。我哋而家外防又要做得好，內防亦都要做得更好。咁所以咧，呢、這個細節嘅嘢咧，真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嘅。但係、如果我哋唔打針，我哋香港啲人唔盡快去打針，如果真係其他嗰啲地方做得好嘅，人哋放寬咗啦。但係佢有個要求喎、佢話你嚟我哋呢笪地方咧，一定要打咗針先嚟嘅。咁我哋點辦咧？咁嗱，我哋而家香港咧我識好多朋友喺台灣嘅又好，喺其他地方又好，佢話你哋就好啦，喺香港咁即係啲針企坐曬喺度等你哋去打，佢哋真係排隊等， okay. 排隊等。所以呢個咧，即係香港有呢個優勢咧，我認為大家應該共同抗疫，盡快去做嘅。 所以我就話咧，譬如頭先講另外啦，酒店、主題樂園呢一啲，如果真係快啲推，可能學你話齋，可能就吸引到一啲市民出嚟打針嘅咯。幾時可以推出嚟咧？又 嗱，依個佢哋都話佢哋隨時準備，但係推行嘅細節咧係要去首先安排同埋處理嘅，咁就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嘅，但係即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咁我希望咧，我亦都約咗政府啦，盡快去傾有關嘅計劃嘅。咁咁但係依個仲有一個好處嘅，因為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啦，就話我哋希望推動個經濟咧，就希望同大灣區嘅連接咧，盡快可以恢復，盡量可以上去國內。或者首先大灣區咧就唔需要依個14天或者21天嘅隔離啦。咁、 okay. 打咗針，咁我就有條件去要求中央俾我哋免依個隔離啦。咁當然打咗兩針，仲要過咗14日，亦都要做足所有入境出境嘅免疫措施嚇。咁、我諗初期咧就可以係用一啲點對點嘅形式嘅，就係、是、譬如用一個商務嘅形式，每個禮拜咧只限譬如1000個。咁何謂點對點咧？就香港就去到你某一個市，咁你喺嗰度公幹之後咧，就翻嚟就用專車。但係而家香港好多工商界嘅朋友都有過境車嘅。咁當然，如果佢冇嘅咧，都可以租用一啲車，但係咧就係、是、指明係點對點嘅，就唔可以用公共交通工具。就避免了一些交叉的感染的，那我覺得可行的。那當然如果那個例子是成功的，那就可以繼續放寬下去了。 但我想問清楚，剛才你講這個商務氣泡之前講那個酒店啊、主題樂園這些未知何時推，但是你自己對覺得對個市民的吸引力有多大呢？你覺得現在市民不出來打針住的原因是不是好像有些人這樣說，可能是疫苗本身的風險他們都還在害怕，就算有這一類的吸引力誘因出來，會不會都令到他們真的暫時對個風險的恐懼先放下，那就願意更加願意出來打針呢？ 打針呢我覺得是好處多過不好處的，可以保護自己啦，保護家人啦，保護大家一起工作的朋友啦。但是宣傳那方面呢，我覺得政府呢真的要加把勁的。我認識的朋友呢，個個打了之後呢都真的即沒有不適的，是啦，最多都是說下隻手打針那個針口那裡有少少痛一兩日。之後呢亦都我識去驗了抗體的朋友呢，他都有抗體的情況的，那個效果是不錯的。但是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報道，就說有些有事會不會是受打針的影響呢？政府的專家或者其他的專家出來說呢無關的。咁但係因為我唔係醫學專家，但我建議咧，每一個人去打針之前咧，你都去你嘅家庭醫生嗰度咧，做一個檢驗因為有啲人就話喂三高啊，或者其他一啲長期病患會唔會有影響咧？咁我覺得最好最安全嘅咧，就係向你嘅家庭醫生請教，咁依個然後先至去打針。亦都我見到有啲例子咧，就係、是、有啲人緊張啊，去到個血壓突然間升咗嘅，其實冇事嘅喎，平時都冇血壓嘅喎。咁呢個心理咧，我同意你正話嘅講法，有啲人咧係有呢個心理壓力嘅。大家可以放鬆啲都，最緊要咧，即係家庭醫生話你 OK 啦，咁你唔係去打針囉。 Okay. 但係最主要呢，如果我哋要達至到我哋香港呢、這個七成嘅接種率呢、嗯、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打百經。我哋啲疫苗呢一路係充足嘅。但係打針嘅中心呢，政府都講啦、 okay. 去到九月呢有可能佢哋就會關閉㗎啦。咁、 嗯、 到時剩咗啲針咪嘥咗佢囉，係咪？咁呢個全民抗疫呢，一定要每一個人都出一分力。所以我哋提出呢、這個譬如呢個優惠呢、我哋只係希望啲人多啲明白，亦都如果我哋可以幫助到出一分綿力嘅咧，我哋好樂意去咁做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健鋒，同你傾到呢度。林健鋒咧就係、是行政會議成員啦，亦都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提到佢同商界都傾咗一啲嘅譬如酒店啊、主題樂園嘅飛啊等等，希望有多啲嘅誘因咯，可以吸引多啲市民出嚟咧，成個接種率可以去得快啲啦等等。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另外講到疫情嗰方面啦，尋日就兩宗新冠病毒嘅確診，一宗咧係輸入嘅，另外有一宗咧就係、是早前嘅初步確診咧，一個39歲嘅印佣嚟嘅，咁就係本地嘅源頭不明啦，亦都即係話連續29日啦，除咗中間有一宗咧係懷疑係源頭不明個案之後咧，咁啊再次有源頭不明嘅個案，咁就話佢係冇驗到一啲嘅變種病毒啦，咁就話佢曾經都住過喺九龍塘佢嘅準僱主嗰個嘅寓所咧，都住過喺僱傭中心喺油麻地嘅臨時住所。另外咧就有五宗嘅初步確診啊嘛，亦都係其中一個咧，涉及一個女護士嘅，咁佢就喺疫苗接種中心嗰度有負責工作啦。另外有一個源頭不明嘅46歲嘅菲傭嘅，呢、這個都可以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係咪即係話都有一啲嘅本地感染嘅情況咧？咁電話旁邊咧就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梁子超，讲下先讲下39歲印佣嗰个情况先啦。咁佢其实佢就嚟咗香港成3個月噶啦，中间4月至5月一段时间咧就住过喺何文田嗰个雇主嘅屋企，5月一段时间咧住过喺油麻地嘅同几个外佣一齐住啦，住喺嗰啲中心度啦咁。咁中间都有接受过检测噶，咁之后去到呢段最新嘅时候咧就话确诊咁。你自己估计佢嗰个感染个途径系啲咩咧？ 因为嗰个外佣呢，佢系多重测试都阴性，最近先阳性呢。咁同埋佢呢就系、是、抗体，其实佢验到阳性嗰时候都有抗体㗎啦。同埋佢抗体呢淨系 IgG 啫，就冇 IgM 嘅。咁变咗佢应该呢就系、是、话可能已经系即系话系出现咗抗体呢，都有可能是幾個禮拜以上啦，因為個 IgM 咧幾個禮拜咧，佢就要好多時候咧係會跌咗落嚟嘅，咁變咗佢應該呢個個案咧，似乎係感染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咧，就係只係一個復陽嘅個案。佢其實由於我哋由2月開始，香港嗰個感染都相對都開始低啦，只係幾個群組爆發，而我哋入邊冇乜點見到呢個個案同個群組有關。咁佢有可能呢，雖然係隔得耐，譬如你3個月到呢係未嚟香港之前受到感染嘅呢、這個個案。 OK， 另外46歲嗰個好似都係類似咁喎，46歲嗰個菲傭都係而家就話初步確診啦。咁佢就特別之處就有帶 M01Y 嗰個變種病毒株嘅，不過都係話呢2月就同佢嘅前僱主去過巴基斯坦啦，咁跟住4月返嚟香港，中間有住過檢疫酒店嘅，有住過前僱主喺即係大王下村嘅一個住所啦。咁之後就去到最新嗰個僱主喺大角咀嗰個住所啦。中間都做過幾次嘅檢測嘅，咁都係陰性嘅。咁你自己估計嗰個感染途徑係咩咧？即係係咪又係類似之前嗰、那個頭先講個個案咁樣咧？都係。 嗱，呢個都係有可能嘅，因為佢有一段長時間咧喺一個疫情爆發好嚴重嘅地區咧。在巴基斯坦呢住了幾個月啦，他很可能在那段時間感染了啦。他其實回到嚟香港呢多重檢測都是陰性的，是最近呢就陽性呢他都有埋抗體的啦。咁呢個個案入面呢其實就是話他呢就唔同我哋上一次嗰個印裔嗰個群組應該就冇關聯，因為佢呢個主要係 M01Y 呢就冇 E484K 嘅。咁就唔係上次嗰個群組嚟嘅。咁佢其實最可能咧，都係話，因為我哋未平飛呢啲，譬如話喺啲好高危嘅地區之前咧，佢哋嚟咗香港嘅人咧， 喺嗰度嚟咧，其實佢哋有唔少人咧係有機會受到當地嘅嚴重疫情咧係已經感染咗。 嗯， 如果佢哋發病咧，譬如超過咗七日咧，然後先至係檢測啦、上機咧，同埋嚟香港咧，我哋有機會會走漏嘅。咁因為呢啲 檢疫酒店都經過多重，即係唔止一次。 因為佢已經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啊，我哋香港有啲去到入咗院之後七日，入邊個病毒跌咗落嚟，有啲俾佢出院嘅。嗰啲嘅全部嘅人入邊嘅間中入邊一百個人中都可能有一兩個復陽咧。我哋以往都見過啲咁嘅個案嘅。咁佢其實一樣咧，如果佢係喺譬如話係巴基斯坦嘅，係發病係超過七日嘅，而個病毒已經上呼吸道冇曬嘅。咁佢即係好返啦，咁然後跟住佢過到飛機，過到我哋檢疫，乜都冇事㗎。咁但係跟住嚟緊嗰三個月到呢，咁其實佢哋都可能有機會復陽，有啲甚至超過三個月都可以啦。咁變咗呢啲咁嘅個案呢，就當我哋係俾大量嘅喺啲高風險地區嘅人呢，譬如話入境嗰陣時候呢、 okay. 自然入面會有少部分人會有咁嘅問題㗎啦。 嗯，好啊，唔該晒梁子超醫生，我哋轉頭返嚟呢仲想同你再傾多一陣，轉頭再打俾你。梁子超醫生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同我哋講到啱啱呢有兩個，一個係確診咗，一個初步確診嘅個案。咁啊，轉頭返嚟繼續有千禧年代，繼續歡迎打嚟1872311。頭先講到一啲唔同嘅誘因，係咪可以譬如抽獎啊、機票嗰啲都吸引到你打針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角咀维港湾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三十分，大约7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當局派員到訪大約280户，大約40户冇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維港灣第六座涉及一宗初步確診個案，患者是一名46歲菲傭，初步顯示帶有 N501Y 變異病毒株。他在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星期六再检测后初步确诊。当局昨晚将他居住在雇主的维港湾第六座围封，有关居民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巨型货轮长赐号三月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堵塞航道六日，货轮仍然被运河管理局扣留。船东日本正荣汽船入禀埃及法院，要求放行长赐号，被法院驳回。运河管理局寻求正荣汽船赔偿9億1600萬美元。正荣汽船提出上诉，反指运河管理局当时在恶劣天气下仍然容许货轮进入运河，本身犯了错误。正荣汽船代表律师说，法院将案发还初审法院重审，预计今个星期六审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仍然不清楚伊朗是否准备好并愿意采取必要措施重新履行核协议。伊朗核协议第五轮谈判在维也纳召开前夕，布林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时，被問到伊朗有報道指華府準備好解除一些制裁，他說美方清楚根據伊朗核協議應該取消哪些制裁，而伊朗亦清楚應該怎樣做才能夠重新開始履行協議，但美方暫時看不到伊朗已經準備好並有這個意願作出決定。他又形容這是一個測試，而美方還未收到回覆。今季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萨科，利物浦和车路士取得来季参加欧联的资格。利物浦凭沙迪奥文尼梅开二度，主场2-0轻取水晶宫，累积69分，完成赛季升上第三位。车路士作客1-2不敌亚士东维拉，以67分排第四。 李斯特城主场2-4输俾热刺，较车路士少一分，排第五同排第六嘅韦斯咸，来届可以参加欧霸杯分组赛。有意离队嘅热刺射手哈利卡尼喺击败李斯特城嘅比赛攻入一球，累积23球，成为今季英超神射手。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0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89美元，卖出1,882.4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9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中港城。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东区走廊入翻去柴湾，近住太古城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反方向咧，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都系车多，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马坑涌道。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东行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咧就去到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挤塞，车龙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咁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咧，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咧就系大埔教老围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 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定成，讲快乐，平民百姓是大多数，财雄势大呢只是一小撮，偏偏是帝王财阀最快乐。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边个做得到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肾癌个案在过去十年升了超过五成半，这个病既没有明显病征，治疗选择也都比较少。星期一精灵一点会有临床肿瘤科医生介绍针对晚期转移性肾癌细胞的免疫标靶联合治疗。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5月24日，本港新增两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维港湾第六座强检。 天文台昨日下午录得36.1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温五月。 聂德权称回港易公布或引起混乱，会总结经验。 甘肃白银马拉松越野赛遇上极端天气，2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讲到咧，有啲商界提议嘅诱因系咪可以吸引咧？啲市民咧出嚟啦。接種呢一個新冠病毒嘅疫苗咧，講到一啲免費機票啊、主題樂園啊、酒店啊等等，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另外，本地疫情嗰邊啊，頭先都同專家、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傾緊嘅，繼續同你傾翻先。早晨，梁子超。 早晨。 頭先又講到有兩個個案啦，咁另外咧，其實尋日都有啲初步確診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咧喺官涌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咧一個女護士，咁就話佢喺每兩個禮拜嗰啲例行嘅檢測嗰度咧就發現係確診啦，咁就話佢都有份幫啲市民打針嘅喎，呢一個風險嚟講大唔大？使唔使佢經手啊，或者佢打過嗰啲人士都要自己做檢測啊咁？ 嗱，我谂佢嗰个打针就唔系一个高风险传播嗰个新冠肺炎嘅工作嚟嘅。 嗯， 咁最主要就系话咧，因为大家都戴晒口罩啦，咁亦都即系话唔应该咧系会即系话有太大嘅空气啊飞沫传播风险，而嗰个物件嘅传播风险系透过对手咁接触，佢都戴晒即系话啲保护衣着晒啲其他嘢啦，咁嗰、那个。引起嗰個傳播風險更加低添，咁又唔使話特別擔心。不過就由於嗰個係打嘅係滅活疫苗啦，因為滅活疫苗入面咧係成個病毒咧都係經過化學處理咧，令佢係失咗嗰個功效。但入面嘅核酸咧，仲可能咧係有機會係檢測到出嚟嘅。咁如果佢係喺抽嗰陣時候咧，又是抽完啦。如果有啲空氣入咗支針度，佢要打翻氣出嚟嗰陣時候，先至同病人打嗰陣時咧，有機會染污個環境嘅。如果佢真係染污咗自己嘅口啊、鼻啊、或者係手咧，雖然唔會有傳染性，但係咧，由於好微量嘅染污咧，都有機會造成一個假陽性嘅。如果佢係採樣嗰陣時候咧，咁變咗咧，呢個唔能夠絕對排除。不過呢個就係可以透過咧一啲嘅快速嘅篩檢咧。睇佢喺即係話嗰個病毒嗰個基因嗰個序列入面第614個位置咧、究竟係舊嘅譬如嘅品嘅疫苗品種入面嘅 D 嘅呢個氨基酸咧，定 G 嘅氨基酸咧？呢、這個就要睇佢入面可唔可以做個快速測試去睇睇咧。如果做唔到嘅，咁可能佢要等個基因排序咧，就可能有時間會耐啲。不過最主要睇得呢個個案入面佢自己咧，因為佢冇病徵嘅。如果冇任何其他臨床證據話佢係有病徵，而個病毒量亦都係低嘅咧，咁基本上佢嗰個傳播風險就算係真陽性都好咧，都唔應該係高嘅。 即係整體覺得佢應該係揀人性嘅機會高啲啦。咁但係我都想問啦，而家好似斷斷續續都有一啲不明個案係出現啦。你自己覺得有啲咩原因咧？係咪即係代表社區入邊仍然有啲隱形傳播鏈咧？咁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咧都話啊，其實都可能叫做清零嘅咯。除咗中間有一個懷疑不明源頭個案啦，咁而家仲可唔可以咁講咧？或者距離真係清零嘅話，要仲要行幾耐咧？ 其實我諗嗰個我哋個風險評估冇改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長期咧檢測唔到一啲嘅，譬如話本地嘅一啲嘅傳播鏈咧，唔係等於話佢係一定冇曬。我哋嗰個控制方法咧，等佢每個禮拜咁減落去嘅。咁我哋見唔到咧，譬如我就算我哋做兩個禮拜，其實做到每個禮拜每日做十個，唔每日做到100,000咧嘅檢測，你都係做到，譬如話兩個禮拜140,000到，我哋人口都唔到1/5。你冇個案咧，只能夠話咧。那個社區的傳播鏈已經很少，但未必是絕對零，所以我們間中是發現這個殘餘的傳播鏈呢其實是有可能，不過我們最近發現這個案呢就一是有機會很大機會假陽性，一是就是復陽個案呢就對我們的整體的社區那個清零呢其實影響就不應該太大的，咁但係入面呢始終係嗰個清零呢用我哋而家嘅防控方法呢就算你見唔到個案兩個禮拜呢本地傳播個案呢你起碼都要再做多兩個禮拜呢先有機會呢將剩餘嘅傳播鏈全部斬斷，就唔能夠太早放寬啲措施嘅。 OK， 另外都想問一下關於內地喺廣州呢就前日咧就有一個嘅新冠病毒嘅確診個案啦，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都一度就話成個廣東省咧係會列為一個中風險嘅地區，咁所以就回港二計劃咧就要暫停啦咁。不過喺同日嘅夜晚咧就再發稿啦，咁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嗰方面咧就話廣東省咧係唔係成個省列做一個中風險地區啊，咁只係廣州市嘅荔灣區嘅龍津街錦龍匯音閣嗰度咧就係一個中風險地區嗰範。范围咧系细咗好多啦，咁所以回港二嗰个计划咧就个安排维持不变嘅，咁你点睇而家呢个划一个风险地区嗰个方法，同埋呢个安排又如何咧？即系如果有一宗嘅个案嘅话，系划喺而家一个细啲嘅区咧，就未必系成个省咁样，同其他省个安排又好似有啲唔同嘅，点睇呢个？ 嗱，我谂我哋最主要嘅问题咧，回港二暂时都系单向咧，净系我哋即系话香港人翻嚟啦。咁其實我哋係同內地一啲嘅地方政府咧，係冇一個嘅，即係話真係任何嘅默契咧，係交換到一啲嘅，譬如話唔同人嘅省內行蹤嘅資訊嘅。咁變咗咧，我哋亦都冇辦法確保咧，譬如你入境嗰陣時候呢個情報咧，如果我哋有懷疑咧，我哋點去核實咧，係做唔到。喺而家咁嘅情況咧。我哋以往咧，其實事實上都係一度咧，係用個省做標準嚟到劃分嗰啲嘅。究竟我哋邊啲係俾佢即係話係免檢疫嘅？我哋初時係廣東省啦，後尾擴展到全國。但當有事嗰陣時候咧，我哋喺遼寧又好啦，喺安徽都好啦，我哋都用以省做單位，因為省做單位咧，你容易去問到，佢亦都可能有機票啦，或者佢哋有啲車票，有其他嘢可以證實到佢由邊度嚟咧。你就係容易係掌握控制，但係呢如果你話去到一個譬如話係省內呢，其實根本上我哋而家係冇辦法核實嘅。咁變咗呢，你係好難用國內嗰套嘅風險嗰套嘅措施啦。但係今次最大問題，佢影響到廣東省嘅問題大，因為我哋呢同廣東省咁多個市呢，其實呢係好多人呢來往，有好多個唔同嘅市。而你嗰、那個暫時荔灣區嗰個個案咧，雖然佢譬如話係有牽涉到個印度變種病毒，亦都牽涉到可能有一個家居嘅，譬如話有一個接一個佢嗰個丈夫都可能係有同樣有感染啦。但喺佢大規模嘅一啲嘅篩檢咧，10,000+咧都未見到有一個陽性嘅擴散跡象咧。喺咁嘅情形咧，嗰個風險評估入邊咧，就未必真係需要用好大規模嘅，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嘅，譬如話將佢哋全部係譬如話係停嗰個計劃啦。因為如果咁停法咧，你到第日真係通關嗰陣時候咧，同一個機制都係好容易出現問題嘅。但始終都係啊，因為我哋如果唔能夠用省去應付廣東嗰陣時候咧，都要同內地有一個機制入邊咧。是有冇辦法係交換到一啲嘅信息？如果我哋有需要嗰陣時候咧，知道一啲人嘅喺內地嗰個行蹤，而令到我哋咧 係唔會有人虛報，咁就變咗呢樣嘢，可能都要政府都要有一套嘅機制，慢慢檢討睇下係點做咧。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講到咧，呢個就喺廣州荔灣區有一個新冠病毒嘅確診啦。嗱，香港政府方面咧，禮拜六咧下晝就一度就話暫停廣東省回港易嘅計劃嘅。不過到夜晚咧就話列作中風險地區嘅咧，只係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街、錦龍、會陰閣嘅啫。咁所以咧就廣東省嗰、那個成個省咧就未列做一個叫做中風險地區啦。咁所以回港易計劃咧都冇受到影響嘅。另外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讲下今次呢个事件啦。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麦美娟，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啊？同一日个公布上面关于回港以广东省嗰个计划都好大唔同。你有冇收到啲咩求助咁咧？又 其实咧喺下昼咧，张竹君医生讲完之后咧，就我已经马上收到一啲喺内地嘅港人嘅求助啦。主要佢哋就係查询喂究竟张医生讲嘅係广州定係广东省啊咁。咁就咁我之后因为当时呢就经济及内地事务局未出稿嘅。因为咁因为回港嘢佢哋负责佢哋未出稿。咁所以我都即刻问返啲部门啦，喂究竟广州定广东省啊咁。咁收尾呢就啲部门同我讲话係真係省喎，咁我吓咁但係大家都會問啦，跟住個問題就係、是、之前印度爆到爆得咁緊要嘅時候，我哋都未即刻用嗰個熔斷機制，都未即刻停喎、咁而家廣東省喺廣州嘅一個區有一單個我哋就停嘅咁，咁同埋咧就有一啲喺內地嘅，譬如我收到嘅求助就好啲喺佛山啦、潮州啦、深圳啦。咁其實佢哋係，譬如深圳嗰啲，我根本都冇上過廣州，我哋完全唔接觸廣州嘅，可以，我哋一段時間全部都喺深圳嘅，咁我翻嚟又唔使經廣州嘅，咁點解我都唔翻得嚟咧？咁因為好多都已經 book 曬回港易，你知要預先申請啦，咁就係呢一兩日咧，就諗住呢兩日翻嚟香港就要辦事嘅咁，咁所以就打亂咗佢哋嘅計劃咯。咁後尾夜晚黑就有啲官员就向我讲翻，唔系散啦，而家系系就冇事啦，回港易可以继续啦，咁样咯。 但以你收到系咪即系两批唔同嘅官员嚟？即系你第一次问我啲系属于卫生部门嘅，之后收到嗰啲又唔同。 我第一次问嘅时候，我都系两边问晒嘅，即系食卫局同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我都问晒嘅，因为回港易系政制嗰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操作啦。咁当然控制成就系食卫局啦，所以我两边都有问嘅。咁当时两边都话系噶咁。咁而我嘅感觉咧，就系当时可能有啲官员咧喺我问嘅时候，佢哋都未掌握到嘅，即系。其實所以我就覺得今次個問題呢有兩方面啦，一方面就是我哋特區的官員呢唔好了解內地嘅情況嘛，即係其實譬如係咪就係一個區咁樣爆咗，咁但係出咗一單，咁但係未爆嘅 嚇、 都人哋即刻已經馬上做咗一啲篩查啦，咁都正如先啊梁醫生都有講到啦，其實都冇揾到大規模嘅篩查都揾唔到一啲確診嘅個案，亦都冇一個爆發嘅趨勢，咁係咪我哋特區官員掌握唔到呢個情況呢？另外就是我们在特区政府的官员里面之间，他们有没有互相的沟通，是不是足够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评估所有的因素呢？ 但譬如你收到那些求助个案，那段时间知道可能广东省的回港已要暂停了，有没有立刻说赶回来，或者对他们整个行程的影响？ 好大影响嘅，因为咧佢哋唔可以即刻讲翻嚟，因为佢哋要翻嚟嘅话咧，佢哋要做嗰个检测噶嘛，即系唔可以就咁样翻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要由由头申请，所以系其实回港而系唔可以令到人可以，我今日有事，我即刻就喺下个钟头我就要即刻翻嚟香港啦，咁系做唔到噶嘛咁。咁所以变咗佢哋其实就好着急咯，又好想睇下系咪可以即刻翻嚟，但系又发觉唔得咁。结果就大家要想想个行程是不是要改啊咁样咯。咁所以有啲甚至就话佢会搭飞机又得嘅，咁我系咪转去第二度搭飞机啊咁样咯。咁所以有好多即系大家即刻谂咯。咁好彩就系佢夜晚黑即系修正，今次算系快咯。如果佢嘅修正系隔一日嘅话咧，咁可能就真系好多人已经因为咁样而改变咗自己嘅行程同埋计划啊嘛。 今次咧有啲说法就话其实按机 制嚟講咧，如果好似之前喺安徽啊、遼寧省啊嗰啲，佢哋有一啲疫情嘅爆發嘅時候咧，都係成個省咁樣叫停回港二嘅咁，即係佢哋都係按機制做嘢啫。對一啲官員嚟講，咁今次即係廣東省咁做都係情有可原喎，佢哋考慮都係一致性咁考慮啫。咁點睇呢啲講法咧？又 呢個咧就係喺我哋過去嘅年幾嘅疫情發生咗之後咧，點解啲政策？成日出咗嚟之後咧，就有啲又要收翻，有啲改，有啲又俾人鬧啊，鬧得好緊要添啊咁。其實就喺做政策制定嘅時候，就成日純粹識睇數字同埋識得按機制，但係冇一啲真係按實情或者一啲人性化嘅考慮，或者掌握唔到嗰個實際嘅情況嗰、那個民情咯。簡單啲講，我哋啲官員係咪真係貼地？係咪真係了解？如果一講出嚟知道，其實我正如我收到一啲人嘅查詢嘅時候，即刻問下廣州廣東省，我都即刻覺得有啲出奇啦，係咪？即係知道廣東省停會有嗰個影響有幾大啦。咁大家都要再考慮多一啲嘅。咁如果當然啦，做事就好方便嘅，有機制有個數字，咁我就咁去做個決定，咁就好易嘅。但係咁樣做出嚟嘅決定啦，係會影響好多市民咯。 你覺得今次因為呢段時間都話傾緊內地同埋香港通關嗰方面啊嘛，會唔會都影響通关嚟紧，通关嗰啲安排咧，今次呢个事件。 其实呢次系我希望反而倒翻转啦，透过今次咧就令到一啲大家可能之前佢哋冇谂到嘅情况，可以提醒咗佢哋。咁日后喺做通关安排嘅时候咧，可能佢哋要提醒佢哋要掌握更多资料，了解更多资料。因为以往可能佢哋真系我想讲特区嘅官员真系好多时真系唔好了解。咁可能佢真系都唔知道，原来你停咗个回港二，你会影响咗喺几多喺内地嘅香港人佢哋成个计划。咁所以可能今次呢个嘅呢件事啦，系几个钟头嘅事啦吓，可以提醒咗佢哋喺之后再做其他嘅通关安排或者牵涉一啲咁嘅防疫措施嘅时候，真系要谂多啲咯。 但今次事件咧，从嗰个风险地区嗰个划分到大细啦，由成个省啦，而家就缩到系荔湾区嗰个龙津街嘅会嘅锦龙汇音阁一个比较细嘅一个地方啦，你觉得即係從嗰個風險個去考慮嚟講，會唔會大一啲咧？因為可能附近幾條街都有可能個確診人士有機會接觸到嘅喎，但係我哋又未必知道佢係嚟自嗰度附近嘅區嘅咁樣。呢一方面又會唔會覺得即係嗰個劃嗰地區劃嗰風險地區嚟講劃得太細啊？有冇需要再有啲變更啊？等等咧？ 其實呢個咧需要我哋我唔知道我哋嘅創科局咧同內地嗰、那個技術嘅交流去到邊度？其實如果內地佢哋嘅健康碼咧係根本你睇佢哋嘅健康碼，你就知道佢係邊個區嚟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到呢方面嘅信息資訊嘅交流？所以其實唔係話完全睇唔到，我可能未必可以睇得問得好仔細。你係咪即係住嗰個區啊？或者你係咪住個區嘅隔離啊？咁但係咧，如果健康碼咧，佢哋內地嘅健康碼咧，就係如果真係你住嘅區嘅隔離都有一個個案咧，你嘅健康碼就即刻轉色噶啦。咁所以其實呢啲資訊我哋其實可以掌握到嘅，因為只要佢哋譬如過關，我哋去做嗰、那個資訊嘅交流，嗰、那個換碼啦嚇。咁其實就換到噶啦。 Okay. 我理解佢哋係應該有少少技術嘅交流係可以做到，但係係咪去到呢一個階段咧？我諗就政府最好講清楚俾我哋聽。我覺得技術上邊要處理其實完全唔難嘅，因為其實內地嗰個健康碼嘅發展其實好成熟噶。 好啊，唔該曬麥美娟，同你傾到呢度。麥美娟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有關於回港二個廣東省嗰個計劃嘅安排咧，喺禮拜六一度講話可能會受影響，不過去到夜晚咧就講話其實都未受影響嘅，因為嗰個風險地區劃嘅範圍咧就細咗等等。先聽下你嘅電話先，有黃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喂，早晨啊，蕭生。 係，請講。 早晨，早晨，我想講下回港二咧。我發覺咧啲點解我哋特區官員嗰啲做嘢咧可以朝令夕改嘅咧？咁唔可以話即係一就一，二就二啊嘛，要深思熟慮先至做啊嘛。就算阿特首做到點樣好法都好啦，都係咁樣樣咧，就俾人一個印象咧就。是太过即系儿戏咯， 所以你今次觉得应唔应该成个省划，定系好似而家咁样划翻一个细啲嘅区域咧？又 啊，咁正常嚟讲咧，就应该系即系净系划一个区域就 O K 噶啦，因为咁样亦可以影响晒所有嘅人噶嘛。就翻嚟我哋香港嘅人嘅做嘢嘅嘢噶嘛，咁唔可以咁样样噶嘛，因为发觉想讲下 即係嗰啲官員做事咧，應該咧要深思熟慮一下，就唔可以咧咁樣做法咧，令到我哋嘅特首咧做到點樣都好啊，係都係。 你自己有冇識人？識人喺廣東省做嘢，或者屋企人喺廣東省做嘢？ 哦，我冇噶，我冇噶。我冇啊，只係我自己嘅一己見解嘅啫。 明白，好啊，唔該曬，黃生，同你傾到呢度。咗陳女士，早晨。 係，早晨。 係，你好，請講。 嗱，我覺得香港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復陽嗰個個案啊，所以你話復陽嗰啲個案，佢個傳染力係咪會唔會低啲嘅咧？我覺得，即係俾我感覺，可應該會低啲嘅。嗱，咁啊好啦，又講翻啦嗰個防疫工作啦。政府嘅防疫工作咧，我覺得佢哋都係好落力噶啦。咁喺人力物力上，我覺得都付出咗好多。只不過香港市民有啲咧就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嘅啫，人哋有啲地方咧連打疫苗個機會都冇，咁香港人啊唔去打就真係身在福中不知福啦。咁我覺得派消費券同埋嗰個免費機票等等其他 消費券佢本身有嘅，不過而家就話啊，係咪可以唔使分五次咁多，或者一次過俾曬5000元，等我可以用得好啲咧？咁 有啲話打咗。兩次嗰啲又加多啲啊嘛，咁我覺得呢啲誘因咧，都係唔係好大嘅，因為佢有啲主要即係市民佢就係怕嗰啲副作用嘅心理啊，疫苗嘅副作用心理係大過嗰個誘因嘅，因為香港揾食難，佢驚影響工作啊嘛，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即係如果能夠同大陸通咗關咧，響工作啊有啲探親嗰個驅使下咧，我可能會慢慢會使呢啲。即係嗰個陰影會消除呢、這個， 即係呢個最大誘因喎、反而 係係啦，我覺得呢個誘因係最大嘅，又加上而家政府咧咁不斷咁宣傳，響嗰個疫苗嗰方面大力宣傳咧，咁、okay. 會減少好多人嗰個心理壓力，可能會多人打嘅。同大陸通關嗰個誘因，我覺得係最大嘅。 Okay. 明白，唔該曬陳女士，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而家有唔同嘅誘因講到。譬如酒店啊、机票等等，你自己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 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本港社區再出現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個案，一名46歲的菲傭初步確診，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住在大角咀維港灣第6座。這一座昨晚8時開始封區強檢。報道說，初步確診的這一名菲律賓籍女子帶有 N501Y 變異病毒株，但是就沒有帶有 E484K 及 L452R 的變種病毒基因，病人亦都沒有病徵。成報報道。 《星島日報》報導，前日初步確診的一名39歲外佣，昨日正式轉為確診，是源頭不明個案。本港持續多日的零確診正式斷纜。另外有一名在觀眾體育館疫苗接種中心工作的護士，亦都初步確診。疫苗中心醫務總監郭寶賢表示，護士沒有病徵，亦都沒有接種疫苗。他又說，護士有戴口罩和面罩，加上同市民接觸時間短，相信不會有市民被列作密切接觸者，接種中心仍然照常運作。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未來3個月是恢復中港跨境往來的關鍵時刻，當局已經是通關條件從4個方面與內地展開討論。兩地人員如果恢復往來的爆發風險，若果社區有感染個案能否迅速處理的能力，以及社區的防禦屏障等等。但是他強調，通關決定權不在港府。又說，本港16歲以上人士只有19%的人已經打了疫苗，形容本港距離免疫屏障仍然很遠。這是《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昨日下午尖沙咀天文台總部錄得攝氏 36.1 度，創下今年最高温，打破紀錄，成為最熱的五月天，亦都是本港有紀錄以來第三高温，與1900年以及1990年的紀錄打平。而《經濟日報》就引述天文台科學主任譚曉晴解釋，昨日高空反氣旋影響較強，天氣較穩定，普遍晴朗和陽光普照，所以較熱，而人口和樓宇較密集的市區氣温或者因而較高。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指，昨日高温十分罕見，以往都是打風前才熱到35、36度，分別是《蘋果日報》和《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甘肅白銀市前日舉辦百公里越野馬拉松比賽，期間突然遇上大風、凍雨等等的極端天氣，氣温驟降，172名跑手中21人失溫死亡，釀成內地馬拉松賽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災難。死者當中包括被稱為內地超馬一哥的梁晶，有幸存的選手憶述經歷了7、8級的風，有人凍僵昏迷兩個小時之後獲救。事件引發輿論，並且是質疑主辦單位並沒有做好天氣預測和相關的預案。白銀市長為事件鞠躬道歉。明報報導。 文匯報的報導就提到，有參賽者表示，比賽前一天的天氣預報並沒有預報到第二天的這種極端天氣，但在比賽9點鳴槍之前沒多久，黃河石林景區內的風力逐漸增大，到了比賽的第二個打咳點之前，即是前日上午10點半左右，首先是逆風，風力感覺有7、8級，然後雨更密，視線受到嚴重的影響。有參賽者透露，這場比賽前提供的強制裝備列表裏面並沒有涉及到足夠的保暖裝備，這個亦都是導致很多選手在遇到降溫的時候沒辦法保證體溫的一個重要原因。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接種疫苗是同時間賽跑，曾經備受疫情之苦的歐美走在前列，將會在7月份落實疫苗護照。香港有充足的疫苗供應，但是市民的接種意欲不高，接种率大幅落后于人。社评话，如果情况不改观，形势将会转出严峻，何止是重启经济遥遥无期，未接种疫苗的人亦都可能难以离开香港一步。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广州市荔湾区一街道被列为中风险地区，本港一度表示要暂停由广东省返港的回港二计划，其后取消。有专家分析，内地即使出现零星个案，通过行之有效的机制能够迅速阻断疫情，不需要大范围封闭停摆。社评说，本港有必要更准确研判内地疫情态势，更加应该学习内地精准防疫的机制模式。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特区政府宣布驻台机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暂停运作，因为台湾近年多次初步干预香港事务，包括推出援港专案，为暴力示威者以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社论说，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之下，台湾驻港人员年内必遭清零，台湾驻港机构亦都随时面临关停的厄运。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社论，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严峻，反对继续举办东京奥运会之声不绝于耳，但日本首相菅义伟依然坚持会举办安全的奥运会。社论指，国际奥委会和东京之间的合约条款取消选项只在国际奥委会手上，主办城市没有决定权，东京成为不平等条款的受害者，未来就必须改变有关条款内容，否则只会吓怕其他城市，令到奥运主办权或者会乏人问津。成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咧影响到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另外喺九龙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对出有坏车。 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葵码头一段都系车多。咁啊，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嗰一段咧，交通就系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喺九龙啦，九龙公园径去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九龙公园径去码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在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就在泰安楼，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今朝早西隧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奥运站，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奥运站，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咁浅水湾道嘅龙尾排到去聚豪居，深水湾道嘅车龙排到去南丰道。系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道一段挤塞，咁而家车龙喺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另外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亲爱的四位姐姐，你们好，我们已经有十个月没见面了， 期待疫情缓和之后能够尽快和你们亲身见面。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黄色的枫木林带给这个久受疫情困扰的城市希望和生气， 相信可看见就是我的座右铭，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2021年5月24日，本港新增2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维港湾第六座强检。 天文台昨日下午录得36.1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温五月。 聂德权称回港义工部或引起混乱，会总结经验。 甘肃白银马拉松越野赛遇上极端天气，2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5，头先同阿林建峰倾过咧，有关于一啲诱因啦，系咪商界都可以帮手咧？可以希望可以吸引多啲市民出嚟啦，接种新冠疫苗咧，好似系咪一啲嘅免费机票啊，或者同酒店业界有啲嘅住宿套票啊等等咧？一啲主题乐园佢都话倾咗，不过咧实质可以具体几时推咧，咁都话要同政府再倾啦。咁另外有关于咧电子消费券方面咧，就话咧系咪可以一次性 性咁去發曬5000元電子消費券咧，咁等等，佢話希望咧都可以即係做多啲咧，係譬如商界層面等等咧，都可以吸引多啲人咧係盡快係打針啦，可以做多啲誘因啦。咁另外關於咧回港二方面啦，之前咧就喺廣州荔灣區咧就發現一個源頭不明嘅確診個案啊，不過喺香港呢一方面咧，就喺前日咧一度就話啊，成個廣東省係咪停咗回港二呢一個嘅計劃安排咧？不過到夜晚咧就話啦，就唔係嘅，就話唔係成個廣東省都列做呢個嘅中風險地區，咁所以回港二計劃咧都係維持不變。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係有個回應嘅。咁就話咧，可能造成一啲唔清楚同埋混亂嘅情況，咁佢哋都會總結經驗啦。咁又話希望咧能夠將相關嘅情況咧向市民解釋清楚，避免一啲誤會可能引起嘅混亂啊。點睇咧？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林先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林先生，請講。 我以前咧有用過回港二啊，所以講講今次嗰個暫停啊。 好啊。 幾個鐘頭裏邊咧就暫停改變咗，就係恢復翻啦，都係從善如流啦。 嗯， 咁咧就嗱，我想講咧呢樣嘢咧，其實展示咗咧，其實即係香港嘅好多人啦，主事嘅人啦，其實係即係對國內真係好唔了解。 嗯， 咁啊，剛才咧就阿梁醫生咧，你哋咪訪問佢嘅，都提到呢、這個大陸裏邊如果有事咧，點樣為之？即係嗰啲人有冇去到嗰個高風險區咧？咁都係好難呢、這個判定啊。係，我想講咧就係、是。由大陸翻嚟嘅香港居民或者大陸嘅人，佢哋每個人咧都用緊一個健康碼嘅、 嗯。 健康碼咧就喺大陸裏面咧，就去到邊個地區咧都係要即係呢個掃碼。咁、嗯、所以根本咧係完全即係、就是、全程追蹤。所以如果咧香港嘅即係如果要即係呢個應用呢個健康碼嘅話，你根本係完全可以知道咧國內翻嚟香港嘅香港居民咧今日去過邊度。咁、 嗯、 所以咧係完全係可以追蹤到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個事件咧，係表示到咧，就係話，即係根本香港主事嘅官員咧，對國內根本係唔了解， okay. 國內呢個檢疫成功，亦都冇去學習，冇去了解、 嗯 啊、所以構成咁多嘅問題。咁所以呢個其實係香港整個防疫嘅策略咧，係好混亂、 嗯、 啊！呢、這個陳局長咧，根本就係下邊啲意見咧，就係眾說紛雲， 嗯、 每個日咧都係訪問啲醫學專家，每人講嘢又唔同嘅。咁我真係唔明呢、這個即係呢個即係衛生署咧，究竟係點樣去做呢個防疫？究竟防疫嘅政策係點樣樣咧？咁、 嗯、 明明擺咗喺度，中國係有一套好清楚嘅防疫政策。咁你往往咧又係話即係呢個影響個人自由啊等等咧、嗯，又唔用呢樣咁樣，咁啊不斷咧係即係出現個案，不斷係搞嚟搞去搞唔掂，經濟上唔到去，通唔到關。中港有幾多嘅經濟活動咧係唔能夠呢個繼續？呢、這個其實是最大的問題咯。 OK， 唔該曬林先生嘅，講到佢覺得官員都未必好了解國內嗰個情況啦，覺得譬如有一啲而家譬如掃健康碼嗰啲咧，應該已經知道佢哋去過啲乜嘢嘅地方，嗰、那個風險上面應該唔會咁高嘅。仲有劉女士啊，你好，請講。 你好啊， 係 即係佢而家咧做出諗到冇得好諗啦，做出好多誘因，又話俾你去海洋公園券啊，又話俾你去旅遊啊，叫 你打針。商界提出啦，呢啲就係啦。 係啦、啊，問題係嗰、那個針藥會令到你咁多人死傷，點解佢哋唔針對呢個問題咧？ 嗯。即係覺得個風險上面 就係咁樣啦、 嗯。不過之前都有公布嘅、即係如果嗰啲打咗針嘅人，譬如住院死亡同埋冇打針嘅人住院死亡，其實就話唔係打咗針嘅人咧，呢啲風險高啲嘅、都有公布到呢啲數據㗎，都 有公布啊。嗯、但係問題係，如果識諗嘅人會唔會冒呢個險咧？ 嗯，即係公布咗數據都未必夠。 係值幾多條人命咧？ 嗯。 仲有香港人是不是穷到贪你这些东西呢？ 嗯，即是你觉得都未必吸引到 你就算是都。 当然是吸引不到啦、当然是那个针药的问题的症结是令到香港人卻步啊、 所以剛才就話，如果有啲數據公布多啲，大家明白未必打針係嗰、那個風險未必係高過唔打針嘅，都可能會有嗰啲急性中風啊、急性心肌梗塞啊嗰類，會唔會大家會更加理解而出嚟打針咧？你覺得？ 係啊，會啊，即係你唔好隱瞞咯，你俾個自由選擇權香港人去選擇咯。 OK， 好啊。 係咁多。 好啊，唔該曬劉女士，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另外就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呢兩日出街都非常之切身感受到啊，行出街行幾步路都可能熱辣辣啊，出曬汗啊，我自己就真係流曬汗啦。嗱，尋日咧就見到天文台咧喺尖沙咀天文台總部咧就話錄得咧有36.1度啊，就話係香港有紀錄以嚟咧第三高嘅。氣温第一高咧就係2017年啦，咁啊36.6啦，跟住就2015年36.3啦，咁啊今次就36.1，亦都係平咗1990年同埋1900年嗰個嘅記錄噶。咁如果以五月去計嚟講咧，五月計就直情係36.1度係最高記錄，就話係打破咗1963年咧35.5度嗰個嘅攝氏氣温啊。除咗我哋自己係平時都已經感受到個熱啦，見到有一啲關注囚犯。的組織呢都是關注到在監獄裡面的情況，他們可能是更加熱的，也發起了一個聯署要求是改善監獄一些的酷熱環境的。請一位監賓和我們一起談一下，石牆花創立人也是立法會前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早晨。 早晨啊，早晨蘇文。 早晨邵家臻，講一下是不是你們有個聯署關於這陣天氣很熱和在監獄裡面的環境的情況？ 是啊，我哋有聯署咧，叫10萬火急行動。 嗯， 咁我哋就希望有10萬人咧，係一齊咧，即係都要為著監房裏邊嘅水深火熱咧，做一啲行動嘅。 嗯， 咁咧而所有行動就聯署啦。我哋喺5月21日咧嘅6點開始，咁咧就到咗咧呢個5月23日嘅凌晨3點咧，我哋就達到呢個目標10萬人。 係， 咁咧喺而家咧今日要到今日嘅8點咧，我哋咧就係有119,918人咧，即係119918人咧，係已經聯署咗噶啦。咁我哋喺琴日嘅5點咧，亦都已經出信俾懲教署署長啦。咁咧就希望約見佢，親手交一啲名俾佢啦，同埋咧同佢交流一下咧，點樣可以改善酷熱嘅問題？因為而家懲教署嗰個方案咧，佢嗰個新聞公告就講咗話。會加裝呢一個牛角線啦，同埋喺街倉裏面咧加裝呢個滾筒線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兩點咧，第一就係以前嘅事啦，已經呢個係2019年同埋2020年嘅事。當然加滾筒線到而家都未加完啦，佢話要加到下一年嘅第二季，即係應該係五月呢個時間啦，先加得完嘅咁樣。咁呢個未免可能太慢一啲啦。另外咧，其實遠水不能救近火，我哋而家除咗係話要加裝呢啲設施之外，其實有啲嘢係可以即時就可以發生嘅，例如話可唔可以俾我哋探監嘅時候去入一啲退熱貼咧？或者係喺在囚人士喺飯堂可唔可以飲唔熱嘅水咧？即係唔係煲滾咗嘅水咧？ 而家佢哋全部都係熱水嘅咩？飲嗰啲係？ 係啊係啊，我自己在囚期間都曾經為此咧向長官咧反映意見嘅，因為我哋喺飯堂咧。就直頭佢會拉一桶水入嚟，嗰桶水去到個水桶裏面咧，咁我哋就自己斟嘅。咁但係嗰啲水咧就係、是、熱嘅，即係就唔係有煙吹嗰只，而係一倒出嚟一摸到就係熱嗰只啦。咁、 okay. 我就曾經講過，我話喂而家成34度，監房啊36度，咁點解仲要飲熱水咧？咁佢有一啲官員咧就表示係啊理解嘅，我哋都了解一下啦咁樣。咁另一啲再高級嘅官員咧，就要召見我啦，就話咧唔俾熱水你飲，你哋又話我俾生水你飲，咁所以咪要俾熱水你飲咯，俾熱水你飲，你又話啲水熱，唔熱你又話啲水係冇煮過係生嘅咁樣， okay. 你哋想點啊？啲囚友咁樣，跟住我就話喂大佬喺熱同埋生水之間係咪仲有啲選擇嘅咧？室温水又如何咧？係、 okay. 咪？又或者我哋係咪？飲水油水我咪飲唔出嘅咧，係咪真係會咁渣咧？而家我哋做咗咁多年人咁樣樣。 除咗物資咧，水咧，仲有冇其他你哋嘅訴求啊？今次 有好簡單嘅啫，其實你俾我哋沖多幾次涼啦，喺監房。 而家 沖一次，可唔可以沖兩次咧？甚至乎三次咧，早五晚沖三次涼咧。呢個好簡單啫，係咪？又或者女囚犯咧，喺一年四季都要著住一條長嘅。扯布嘅褲嘅，啡色嘅褲。咁女囚犯可唔可以轉係著短褲咧？好似男囚犯一樣，係有短褲去更換咧，咁樣下換季咧。其實好多呢啲措施咧，我講呢部分咧都係啲好簡單，唔牽涉到懲教署資源，亦都唔係好牽涉到咧，即係嗰啲咩行政程序。其實咧，因為入嘢都係我哋老家做親友入啫，錢係我哋俾嘅啫。沖涼嗰啲水費，你話會令到懲教署多咗好多負擔。 咁你咪講俾我聽多幾多咯，係咪？ 但整體，譬如你哋覺得，譬如喺監獄入邊啦，嗰、那個成個通風啊、個温度啊、個情況係咪即係因為都應該係酷熱天氣嘅情況，係咪都可以啲通風多啲啊、啲窗多啲啊、開大啲啊，或者嗰啲風扇開多啲啊，係咪可以咁樣減低個温度嗰個問題咧？ 而家嘅情況係咁啊嘛，因為有啲監房咧，例如話赤柱咁樣啦嚇，佢有80年歷史咧。咁咧就成日都話咧，佢啲通風系統咧，即係其實要改都冇得改啊！除咗拆咗去重建之外咧，都好難玩一個大嘅改變嚇。咁再加埋保安理由咧，你知道咧，每一間房都有保安理由啊。保安理由咧就係嗰啲窗就唔會好大個嘅嚇，亦都嗰啲閘咧好多時候咧密封嘅咁所以就算走廊有大牛角線，但推咗入嚟嘅咧，可能咧得十成裏面可能得兩成。系吹到入去仓里边，咁、所以在仓里边又焗住晒啲空气咧，啲热气啊散唔到咧，所以就话好似点解话好似喺蒸笼里边嘅小笼包一样咧，坐住都出油啊，就咁、是、嘅原因咯。 OK， 我见你哋头先话有啲物资啦，咁你提到有退热贴啦，我见你哋嗰个联署入边都提到嗰啲系咪嗰啲手提风扇仔啊， 系啊， 嗰一类啊，同埋系咪譬如而家譬如一啲囚友可唔可以普通铺嗰啲线都可以带入去噶，系咪都得噶？ 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唔可以嘅，冇线呢一个 item 嘅，只能够自己揾啲杂志，即系你自己睇完嘅杂志铺啊，睇完嘅书铺啊，或者一啲入嘅簿咧。我以前都係成日寫信啊嘛，咁咧就攞啲保皮咧、就攞嚟潑咯，潑完呢個潑巢咗，潑淋咗，咪攞第二本咯，冇得冇線呢樣東西嘅。後來我爭取到一個叫做手搖線啦，咁就細細把膠嘅，咁就要俾$2嘅，咁要自己向福利官申請嘅，咁但係嗰個就係好似嗰啲都係好細細把嗰啲膠一個膠片咁樣咧，其實咧保皮可能更加涼一啲。 你預計譬如如果你話去咗信俾懲教署署長啦，如果真係見到面，你覺得可以短期內做到呢啲改善措施嘅機會大唔大咧？ 好大，好大、其實嗰個係一個行政指令嚟嘅啫，即係每個囚犯沖三次涼。 OK， 咁樣安排佢哋，即係安排佢哋輪流去嗰、那個沖涼房，我哋叫水房，喺嗰度喺嗰度沖涼咯，係咪一班班人咁沖咯？其實呢個好一啲都冇咩難題啊，飲水。室温水啫，呢、這個唔會有啲咩難題啊，係嘛？ Okay. 即係咁咯。 另外我想知而家譬如囚犯喺監獄入邊咧，需唔需要做啲戶外工作嘅？ 有睇下你有期數啊，即係你要負責嘅工作。有啲期數咧就要係做戶外清潔嘅，有啲期數係要遊泳嘅，咁當然係要外戶外啦。咁但係、 會唔會酷熱天氣下就要即係停一停咁樣嘅？可以俾佢哋？ 佢冇停嘅，但係會叫你飲水咯。咁、我哋喺話運動咁啦，我哋叫所謂放風啦，或者行街啦嚇。咁、咧就每日都會有一小時啦，放風或者行街。咁如果酷熱天氣警告下面咧，咁佢哋都會有都會啲教練都會嗌咁上下會嗌停你。有飲水咁就飲水咯，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俊同我哋講到佢哋嘅情況啦，同埋佢哋一啲訴求啦。邵家俊咧就係石牆花創立人咧，亦都係立法會前社福界嘅議員嚟嘅。咁啊頭先講到一啲有關於監獄入邊嘅設施等等啦，或者酷熱天氣嘅對於囚友嘅影響啦，懲教署都有個回應嘅，就話咧一直以嚟咧已經係採取多項嘅措施改善監獄入邊咧機壓嘅環境啦。咁當中咧就係包括空氣流通嘅情況。咁除咗恒常更换咧风扇之外咧，都会加装咧风力强劲嘅牛角扇啊。咁啊，并且按部就班啦，安装通风效能咧比较好嘅新式闸门啦，同埋窗咧系改善空气流通啊。咁另外，署方亦都喺赤柱监狱咧系试验一个防自杀设计嘅滚筒扇，就话效果良好。咁啊，今年初已经分阶段咧系进行安装噶啦。咁就话署方咧系强调会根据咧现行嘅保安机制咧，同埋院所嘅运作情况咧，定出可以批准嘅物品种类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的11国庆日游行案，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早前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区域法院今日听取求情。 其中四人包括陈浩云、李卓仁、梁国雄和何俊仁，同时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吴文远和蔡耀昌亦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中六名被告陈浩桓、何俊仁、杨森、吴文远、善仲佳和蔡耀昌上星期被法庭撤销原有保释而需要还押。另外四名被告李卓仁、梁国雄、黎智英和何秀兰就因为其他案件正在服刑。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接触了很多商界人士，期望为提升疫苗接种率出一分力，包括计划向已打针的市民提供自助餐和储值车票等优惠，目前反应正面。林建峰说他已经联络了机管局，建议早前购买的50万张机票将部分预留给已注射疫苗的市民，机管局持开放态度。他又指出曾经和酒店业界、主题公园以及娱乐界讨论推出类似的优惠，不过他说不赞成政府提供现金大抽奖，但是认为可以容许已打针的市民一次过领取5000元消费券，以鼓励更多人打疫苗。林建峰期望设立大湾区商务气泡，已打针人士有条件要求无需隔离检疫，每星期可以有1000个名额，需要点对点出入，只能够乘搭专车，不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交叉感染。大角咀维港湾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至此凌晨0:30，大约7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80户，大约40户没有应门，包括一些确诊个案和可能已经接受隔离的住户，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维港湾第六座涉及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6岁菲佣，初步显示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他在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星期六再检测后初步确诊，当局昨晚将他居住在雇主的维港湾第六座围封，有关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2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境外输入有18宗，本土个案4宗，3宗来自广东、辽宁1宗，2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9,991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6,03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6点，跌71点，成交金额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2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4蚊，跌2.9；美团275.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170.8升6.9，阿里巴巴205.2 跌2.8，信义光能13.6升4.2，小米集团27.1，小米是27.1跌3.5，京东集团280跌8.8，友邦保险101.2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8.9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7，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8，升150，港金现价报17,43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16美元，卖出1,88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車多，排到去泥圍對出。重複多次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元朗公路去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車多，排到去泥圍對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號貨櫃碼頭咧有壞車。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三号货柜码头一段咧，车多少少。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咧，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都系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就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那条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那么九龙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亦都多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亚街老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车多，龙尾渡船街。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去美城苑。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日出大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宠物公园。象鼻山路落翻去全景围啦，跟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快乐其有两种，一种是感官性，跟着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来走，来得快亦都走得快。另一种快乐是灵性上的，会比较持久，更加值得我们追求和珍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 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2021年5月24日，本港新增两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维港湾第六座强检。 天文台昨日下午录得36.1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温五月。 聂德权称回港义工部或引起混乱，会总结经验。 甘肃白银马拉松越野赛遇上极端天气，21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1嚟到最后一节嘅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有外面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0%，有两个警告嘅，包括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话去到今日11点，咁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头先同大家都讲到啦，呢排热嘅情况，亦都请嚟头先个嘉宾咧讲到石墙花嘅创立人啦，邵家臻咧就讲到喺监仓入边咧嘅一啲酷热嘅情况啦，咁佢哋有啲嘅唔同嘅诉求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嘅。电话旁边有张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请讲。 系其实咧，我15号先用回港易翻嚟嘅。咁咧，我哋其实翻嚟香港咧，我哋首先咧就要攞一个叫做咧，通关凭证嘅粤康码嘅通关凭证。 系。 嗰攞到个绿码咧，然后先再就去转去。將我個檢測資料咧轉去衛生署，就攞回港移嗰個綠碼，然後先翻嚟嘅。咁其實咧，如果我哋香港衛生署嗰個綠碼嗰度咧，能夠即係同粵康碼嗰個通關憑證咧，如果拎埋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太過關心太過細分話，哎呀邊度有疫情啊？根本中國內地個粵康碼咧都管得好好地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又想講咧，就話咧大家可能咧覺得街道咧，即係佢話咩街道咧，覺得係咪一兩條街？其實咧喺內地嚟講咧，街道咧英文咧叫 subdistrict，其實係區之後再分幾個細區咁咯，都好多㗎。有啲細區有100多萬人嘅，所以咧我覺得都即係依個佢已經困住100多萬人過得嚟咧，咁我覺得依個已經係一個足夠，我覺得。就如果真係全部翻唔到嚟，好淒涼㗎。香港人翻嚟，因為要計劃成一個禮拜之前計劃㗎。 好嘅，好啊，唔該曬張先生，佢對於回港二嗰個嘅睇法啊。咁仲有陳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你好。 你好。 係啊，我想講下咧，而家嗰個通關嗰、打疫苗嗰個誘因咧，其實我覺得就最緊要其實都係通關同埋嗰個去外地，即係去其他嗰啲低風險國家啦。即係你唔好講話印度啊嗰啲先啦，即係譬如你話好似新加坡啊，咁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你話派嗰啲咩電子券啊，咁即係你好似覺得好似香港人為咗貪你啲著數，為咗貪你啲幾千蚊而走去打呢支針，我覺得就對作用都唔大咯。之前仲有有人講過話咩抽嗰個頭獎咩100幾粒，好似當100萬啊嗰啲，要打咗針先有得抽，我覺得呢啲係好荒謬嘅。即係你覺得你越遲打針就越著數，就話打咗針嗰啲就反而就冇得抽，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好荒謬咯。即係你咁樣會俾人個信息覺得，喂，我越遲打仲越著數喎。咁我會更加嘅觀察啦。 即係整體嗰啲你都覺得吸引力唔係好大啦。通關呢類先係最重要。 係啊，同埋你嗰個通關條件，你由一年前已經講緊嗰個話健康碼，研究咗成一年啦。好啦，跟住而家廣東省就話要14日啦。好啦，跟住而家再發展到今日，又話要14日再加打針。好啦，而家仲要講話14日再加打針，再加埋驗抗體，哇！你而家再咁落去都唔知越嚟越即係個距離越嚟越、 okay. 越嚟越難，難上登天啊！好似真係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講到疫苗誘因，佢覺得都係通關呢一類係最大嘅吸引嘅。咁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啦，就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咧之前咧就發通告啦，就話要求喺上年7月1日或者之後咧請翻嚟嘅非公務員政府僱員啦，就係要簽署擁護基本法啦，同埋香港特區嘅聲明嘅。咁就話喺部門發信咧3個星期。 期之内咧就要签好啦，要交翻个声明啦。咁有个最新嘅呢一个嘅做法嘅话咧，对于工会嚟讲又点睇咧？有冇收到唔同人士嘅唔同意见咧？请你一位嘅嘉宾喺电话旁边一齐倾啊！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秀婷，早晨。 系早晨啊，先生。系 早晨，梁秀婷，讲下而家整体俾大家认识一下先，非公务员、政府雇员呢一类嘅人系有几多嘅咧？同埋佢哋主要系做啲咩工种咧？同公务员最大分别系咩咧？ 而家个编制应该都系大致系2万人到啦。 嗯。 吓、啊，不过嚟讲都会即系近呢几个月都应该会增加嘅。 系。 因为就住个疫情嚟讲咧，即係佢係會請一啲臨時工咧，嚟去協助一啲疫情啊嗰啲工作嘅展開嘅。 嗯，即係佢哋呢個都係屬於非公務員， 非公務員合約制嘅，係、嗯、啦。咁呢啲係相當短期嘅。 嗯，而家就算呢一類短期工，聽你咁講，都即係最新嘅通告都話係要簽擁護基本法同埋特區嘅聲明嘅。咁點睇咧？呢個做法？ 嗱，而家我哋睇翻咧，如果你個約嚟講咧，一般係超過一年嘅，你要佢簽呢、這個宣誓嘅話，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 嗯， 嚇、啊，即係大家都要同意一樣嘢，你長期喺政府裏邊工作，咁嚇喺咁嘅情況底下，咁佢僱主有咁嘅要求嘅話，咁你都要嚇、啊、向佢嚇、啊、效忠嘅， 嗯， 係咪？咁但係咧，對於一啲短約嗰啲咧，我覺得咧。即係佢哋會未必即係願意啦喺呢方面，因為大多數嘅約咧好多都係三個月啦、半年啊咁樣。呢啲嚟講咧，因為你簽咗之後咧，你響嗰、那個言論啊嗰啲嘢咧，你都要好小心嘅。係，即係話你唔可以亂咁講嘢啦，亦都唔可以違反呢、這個即係香港政府嗰、那個政策。即係喺好多地方嚟講咧，都要注意同埋有掣肘嘅。 嗯，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即系我哋就觉得咧，即系啲短期约嗰啲咧，就好难吸引到一啲吓、okay. 啊，即系嗰啲工人入嚟做啊。 嗯， 喺呢方面， 通常有冇话譬如三个月啊、半年系边啲工种多？同埋你话即系听落系咪可能都惊请人会难啊？嚟紧 呢个我哋就系感觉到会系咁咯。嗱、 嗯， 有啲工种啦，特别系一啲你而家疫情嗰啲咧，都系。是短约嚟嘅啫嘛，系咪？即系打针啊，安排一啲杂务嘅工作一啲啊，吓食环啊，仲、有咧就系康文处啊。嗱，你康文处嚟讲咧，好快佢就吓，而家要招请一啲临时嘅救生员噶啦，系咪？咁呢啲嚟讲咧，即系三个月至半年嘅啫嘛，呢啲约。即系而家呢啲咁嘅约嚟讲咧，佢呢你点样吸引到佢入嚟咧？除非你将嗰个工资吓。即係加啲工資俾佢哋啦，吸引佢哋啦，係嘛？即係，但係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咁佢其實即係覺得有掣肘嘅話咧，咁佢又不如喺出面做私家池啦， 係 嘛？即係好就唔會入嚟噶啦。喺呢方面嚟講咧， okay. 我覺得即係對於短約嗰啲咧，即係應該、okay. 即係唔好咁行。而去叫佢哋簽呢份嘢咯嚇。 對於市民嚟講，就會唔會擔心呢一類嘅僱員頭先話難請啦？會唔會直情係可能難請到一個位，係影響到即係啲公共服務嘅運作咁樣噶？ 你睇下邊一行咯。如果你講即係康文嗰啲咧，如果你係救生員嗰啲，你就可能會係會受影響噶。即係佢係季節性㗎嘛，係咪、即係你大家都知啦，即係響夏季嗰陣時候就個個湧去海灘去泳池嘅啫，係咪一到秋涼佢就收池又走曬㗎啦，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呢啲咁嘅工種可能會係受多少嘅影響咯。 OK，、除咗講話即係申請嗰啲難請之外，你自己評估咁啊，見到其實之前咧，公務員咧已經係180,000公務員咧已經係要簽呢個聲明噶啦。咁啊，當時即係最新嘅數咧，就話見到過百名嘅公務員咧就係拒絕簽署啦，或者拒絕交呢個聲明啦。咁你自己預計喺非公務員嘅呢啲政府僱員入面咧，呢一類拒簽嘅情況又會唔會多咧？都 我覺得咧，呢啲咧你就好難去統計嘅，因為佢唔簽嚟講咧，因為你。讲俾大家听就系呢啲叫做系临时工嚟噶嘛，佢随时都可以唔做，唔使俾理由嘅，系咪？你都唔知噶，咪因为唔签嗰个宣誓而系唔可以，即系唔做嗰样嘢咯，系咪？即系 佢哋係好自由嘅，根本上就 所以就好難計嗰條數啦，都 好難計嗰條數，真係好難計。 OK， 但好啊，咁啊，同阿梁秋婷你傾到呢度啦。梁秋婷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嚟嘅，講到而家就話一啲非公務員嘅政府僱員都要簽擁護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區嘅聲明嘅，咁就話要三個禮拜內咧係要簽好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疫情之下，我哋都用陶渊明嗰句“请息交与绝游”嚟过我哋嘅生活噶。喺屋企冇事嘅话，最好就系阅读啦。放喺书架上，李天命一系列嘅散文集，例如《节道行者》啦，《撒闷思维》啦，呢啲都冠上好特别嘅书名。旧其实都是散文集嚟的，例如讲道理啦，讲人生啦，讲做人啦，其中不少是演讲的实录，内容真是多姿多彩，大多是人生哲味十足。昔有古哲学家王阳明讲哲学，教人修身立德，现在就由李天命用他的散文和演讲传达了人生道理和为人之道，娓娓道来的。退休后的李天命已经没有露面好多年了，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少年李天命还未知哲学为何物的时期，经常投稿学生刊物，其中一份《中国学生周报》的文艺版就曾经刊登了一篇《树叶都闪着碧悠悠的轮光》，笔名为李宗桓的文章。这篇散文就是李天命的处女作，我们从中能够窥见李天命的哲学细胞和文艺天分。 这篇散文写一个坐在书房窗畔放眼九龙仔公园的一个人，很悠闲地集思乱想，亦都写写窗外公园所见到的人和景。不过文里面是好多富于哲学性的疑问啊。 不知道树荫下静静坐住的人想啲乜嘢，树叶闪着碧悠悠的轮光，从草波到草波，阳光下每一株小草都是快乐而温柔。 散文里面都有时世的喟叹喺度， 或者是人口太多了，喜欢胡言敢于核说的似乎比乜嘢时代都要多，而不问是非随听随信的看来亦都没什么时代能够及得上。 难得的哲理就是书架上的书铺满了尘，历史是寂寞的，里面的人是寂寞的。这些文字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少年哲学家爱思想的天性。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大学来讲，去到五月尾个学年都差不多完了，来紧八九月就先是一个新的学年。这段时间都开始有些大学讲到来紧一些宿舍的安排。见到不同大学都讲到因为这个新冠肺炎都鼓励一些住大学的宿生是要接种疫苗的。如果不接种的话就可能要每隔一些两个星期或者指定的日子就要接种，就 要做一个检测。其中见到科大就说会鼓励全部的在校学生、教职员和合约员工都要在九月秋季学期之前是要接种疫苗的。如果任何人因为一些医疗缘故等等是未能够接种疫苗的话，就要定期向校方交这个检测结果。理大都 都说学生如果在新学年之前是未完成这个疫苗接种的话，都要每个礼拜向校方交检测报告的。城大方面最近都有个回应，就说鼓励师生、教职员按住个人的情况去接种疫苗的，相信大学的社群呢也都会作出适当的判断，时刻注意个人卫生等等的。就说不适合呢是施行家长式的管治，或大学是知识分子的凝聚地方。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在电话旁边谈，有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谢文熙。早晨。 早晨， 谢文熙，点睇校方呢一个嘅安排？好似同其他大学都几唔同、 其实即系校方有呢个安排，我哋都即系好正面嘅，都好支持呢个做法啦。我谂 佢最主要嘅句子就係話佢唔想做一個家長式嘅管治啦。咁其實我哋理解就係、是、佢想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咯。因為我哋自己學生會理解疫苗嘅接種，即、就、係、是、每個人嘅風險都唔同嘅時候，如果我哋認為一個強制去打，即、就、係、是、強制每個學生都要打完先可以翻學，或者要住一個宿舍嘅時候，我哋認為唔合適嘅。咁如果佢話即係佢鼓勵一個用個人。個人評估啦，去接種疫苗，咁其實我哋認為一個係比較彈性嘅處理做法啦。咁、我諗配合翻學校其他嘅防疫措施，亦都係非常之足夠保障同學嘅健康噶啦。 而家其實喺學校啊，或者係宿舍入邊，有冇任何一啲防疫措施，譬如要定期做檢測啊，或者入到去宿舍又公共地方都要戴口罩啊之類咁樣噶？ 哦，咁當然啦，咁。我諗大學嘅防疫措施基本上就完全唔跟足政府嘅，咁當然佢仲有自己少少，就係佢校內所有出入口都會有體温檢查啊，同埋佢會有個緊急應變小組啦，即係嗰個全名係咪咁樣我就冇清楚，但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嘅。咁佢就會 keep 住 update 同學仔嘅信息啦，即係每日佢都會 keep 住 update， 可能有邊個確診啊，邊度確診啊。咩位置確診啊，都會話翻俾同學聽嘅。咁、我諗科嘅情況就應該係差唔多嘅。咁、就應該再 strictly 啲，就係佢會有少少就public area 就一定要戴mask 啦。然後佢係唔會俾任何多過兩個人以上嘅人聚集啦。然後佢會可能你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佢、有個叫14天自我醫療監察嘅機制啦。咁、呢個就我諗科嗰個 restriction 會比 main campus 會更加嚴格咯。 OK， 今次校方有呢、即係通告之前咧，有冇同學生會係傾過嘅？ 我哋就未收到佢有同我哋通知嘅，但係、即係 so far 而家嘅回應暫時正面啦。我哋都即係其實都係近幾日唔同院校都發布佢哋嘅疫苗政策啦，咁基本上我哋都會將會同校方查詢啦。不過就校方就呢個時候推出我哋，我諗我哋嚟緊都會跟進，睇下佢嚟緊疫苗啊，會點樣去可能鼓勵同學接種啊，定係會唔會改變個措施，我哋都會密切跟進。 因為見到其實大學咧就同城大咧都幾唔同嘅嗰、那個處理學生係咪要打針啊嗰方面，你自己點睇其他大學嗰個嘅聲明啊或者通告等等咧？因為譬如見到其中佢哋都有啲考慮嘅，譬如講到港大咁樣，佢哋就話譬如宿舍入邊都有唔少公共設施嘅喎，咁而家宿生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可能有啲唔同程度嘅接觸嘅，咁聽落佢哋都係從一個風險嘅角度去處理。如果真係打曬針，係咪真係大家又安全啲咧？呢個考慮啱唔啱咧？ 其實打曬針係咪安全啲咧？我諗喺個科學嘅角度嚟講咧，睇數據。即係理論上就係啱啦，但係問題而家個疫苗嗰個風險係即係仲係未明朗啦。但係我哋學生會睇法嚟講係未明朗嘅。咁你係咪要每個人去自行承受呢個風險呢？咁我認為即係例如我哋有留意科大學生會個聲明啦，即係佢又會話，即係如果疫苗出現意外，嗰個風險係由邊個承擔呢？我認為呢個都係值得考慮嘅地方，亦都係所以我就係非常之即係贊同學校呢個做法，就係、是。個人因應自己評估自己的情況，然後評估自己的風險去選擇接唔接種疫苗。然後其他大學就當然啦，其他大學實際嘅情況啊，即係佢配合嘅防疫措施係點樣，我哋唔係咁清楚啦。但係如果套用翻係即係將佢哋嘅措施套用翻城大嚟講，我哋就認為唔適合嘅。 但係佢都有個位嘅，即係如果你真係醫生話唔適合打，佢都冇話一定要逼你打嘅，咁可以交個檢測結果噶嘛？呢、這個係咪？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大學啊，譬如有啲行業都有啲類似嘅做法噶嘛。咁點睇咧？ 我諗嗰個恆常檢測啦，因為佢會話有個經濟擴張啊嘛，佢又話即係要自費去檢測啦。咁我諗呢個 so call 實際上係有少少好似強迫同學仔、就是、你一係就俾錢，一係就俾錢咁樣啦。咁我諗佢咁樣嘅做法就好似有少少。即係強迫嘅成分咯，咁我諗最主要同學仔嘅抗傷位都係嗰個強迫嗰個位啦， okay. 所以就唔係話即係檢測唔檢測，即係其實檢測係一種防疫措施，戴疫苗係一種防疫措施，我哋冇話係好反對嘅，但係我哋反對同學仔有冇選擇嗰個權利咯。 OK， 好啊，唔該曬啊，謝文希同你傾到呢度，謝文希就係城大學生會處理會長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